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当你看到了这个题目，你大概就知道这是从我们的 一句俗语、知人知面不知心。当然你，因为从这一个知人知面不知心的话，你就大概知道说，一定都是在经历到挫折，或是经历到背叛，或是经历到那些让你难过的事情，所以你才会感慨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啊。但今天我们所选的这个题目叫知神知面跟要知心是相反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对神不能只认识表面，我们认识神要更要深入到里面。阿们。 阿们。 所以请你跟我说，知神不知更要知心。来，再一次，我差点讲错了啊！来，预备，来，知神知面更要知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谢谢您今天差派你的仆人来到这里。主啊，我相信对于这教会，主有你美好的心意。主啊，我们也要祈求你帮助您教会的每一个儿女，当他们的眼睛明亮，当他们耳朵得以听见，他们要从神的话当中就要带来改变。主啊，为此要祝福您的仆人在讲述信息时口才辩捷。主啊，要讲述信息时思想是凌厉的。主啊，以致让您仆人在传达信息时，主啊，让您的圣灵来掌握您仆人的口，使传出来每一个字句都带出圣灵同在的能力。我们要交托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先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呢，它是一个遇到的故事。那讲到说哈，有一个老人呢，跟他的老狗一起过世。当他们来到天堂的路口时，然后就有一个天使就拦住他们，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今天一人一狗来到这里，那现在我们这边有个规矩，谁能够到达天堂的门口，他那个老人就看过去，那个门口大概100公尺左右，然后呢，就那个谁第一个先进去，谁就可以进入到天国。这个老人一听到的时候呢，就看看他的老狗，然后第一句话就是，来福，蹲下。然后呢，就叫来福就蹲下了啊，然后他就自己慢悠悠的就走到了这个天堂的门口，准备要踏进去之前，他就停下来。然后呢，天使在这旁边看的时候，真是觉得这个老人真是卑鄙无耻啊！这个老狗陪伴他少说也有十几年了哈，能在那个人间呢，那个陪伴他，到了要进入天堂，也不给这个老狗一个竞争的机会。真是觉得这个人卑鄙无耻到极点了。然后呢，当这个天使在里头在那里议论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老人转过头来，他还没跨进那门口，就告诉就远远的就喊一声，来福，不来，就啪，那个狗就冲出来了。你知道100公尺对狗来讲好，不会太长的距离，很兴奋的然后就冲过去。可是你知道狗哈，他要冲过去的时候不会像那一个说停就停的，他会怎么会冲过去。那谁先第一？ 狗先第一， 然后就进去了。所以呢，这个天使就很诧异的问老人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我认识这个狗已经很久了，我知道他很忠心，如果呢我走在前面，他一定走后面，如果我走前面他走后面，一定是我进不是他进，所以呢我要趁着他在冲刺的过程中，他能够比我早进一步，因为他认识他的这一条狗。什么叫认识呢？或者是说这个老人真是有所谓的智慧吧。智慧是怎么说的呢？智慧就是将你所观察与经验能够和谐的运用到生活上，就是智慧。我们一起来说，来，将观察与经验和谐的运用到生活上，就是智慧。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能够把在生活中所观察到的经验能够运用到整个运用到这一个生活，你就会发觉人看你，你就是一个智慧的人，一个智者。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呢，属天的真智慧不是只有单单这样子所谓的将观察经验运用到生活上，而是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真理在箴言里头有说，在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他告诉我们，属天的真智慧是跟认识这位神有绝对的关系。不仅在箴言这么讲，在这个诗篇也是这么说。诗篇110篇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认识不是你了解，不是 只有你知道的表面，真正的认识乃是能够遵行于神的命令。所以什么叫做认识？在认识的定义里，就是依照你所领悟的知识去经验事实。我们一起来说，来，认识是什么？ 依照你所领悟到的知识去经验事实。 好像你常听到了哈，在这个八福里头，当耶稣这个告诉我们，然后就后面就讲到一些关于你跟人的生活应对，然后其中最让你印象深刻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然后呢，请问我们在场哪一个人有这么做的？你打我右脸，太好了，来，有没有呢？我想没有哈。可是如果你愿意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甚至是有这样的行为，你就能够体验到神是什么样的神。神是一个慈爱的神。如果你认识神，知道上帝要你存心忍耐，你就知道神要你学习的是关于他的宽容。在昨天我看到了一个 YouTube 的一个影片，就讲到说一个小男孩大概3岁，从超市里面拿了那个健达出奇袋，然后出来了之后，因为没有刷卡，没有那什么 付清付账 哈，然后呢这个爸爸呢就看到他这个东西竟然在小孩的身上，结果爸爸看见之后，这个就告诉孩子说，你做了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对那个3岁小孩子知道，他知道是错的，所以说我知道，然后就再跑回那个这个超市里头，要把这个健达出奇蛋再还到原来的那个位置。可是爸爸拉住他说，你不可以这个样子，我要带你去找这个结账员啊，这个结账的这个服务生哈。然后呢，当他要拉着他儿子的时候呢，就看见他的儿子脸撇过来说，我很羞耻。他是一个外国小孩，他讲我很羞耻，我不要这么做。可是他这个爸爸就请那一个结账的人员就过来，然后呢，当这个要这个小男生把这样的一个这个健达出奇蛋这个交给他，那个影片当中小男生是一只手撇着，一只手拿过去，然后这个结账人员接过来之后呢，这个跟着爸爸说谢谢。可是我所看到的是什么？这个父亲正在告诉这个孩子什么叫做对的事情。当我们知道关于正确的事，而愿意带着孩子去经历正确的作为时，我们同样也在经历一件事情，经历上帝是公义的。阿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去认识神，认识神何等的重要，认识神的重要性在于它影响我们是否能够进入到永生。请你跟我说，进入到永生。 进入到永生。 请你大声说，进入到永生。来，一起来， 进入到永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举个例子，譬如在这个列王记下第17章里头，列王记下实际上总结了当时北国以色列灭亡的原因，然后讲到说各个朝代他们的这个腐败之外，还提到一件根本的原因，就是第一代的北国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他当时就是设立了一个金牛犊，而且呢还告知所有的以色列的这个百姓说，这就是那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把这个两个金牛犊，然后一个设立在北方的蛋，一个设立到南方的伯特利，然后就告知了这一些北国的百姓说，你们不要到南边耶路撒冷去敬拜了，太远了，你们就到就近北边的呢，就到蛋，南边的呢就到伯特利，这样子我们就不用跑到那个更南边的耶路撒冷。因为罗伯安之所以会这么做， 当然有他的政治的考量，因为他要统合所有以色列人的民心，所以他不允许宗教的权势脱离在他的这个他的掌控 之外，所以他很理所当然的就设立了这个金牛犊。可是如果你仔细去想，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他们就这么样的乖啊，这么样的听从，就执政掌权者告诉他们说，这是你们带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就设两个金牛犊，他们就相信了。如果是你，你会相信吗？一个全能的神，他怎么会用小小的小小的，不是大公牛，是小小的小牛犊，就这样子承认说，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换到现在，你跟我，我们都不会相信的，我们也不太会接受的。可是这跟当时的文化是有关系的。我在考据的时候呢，去参考了一些参考的这些查经资料，他就讲到说哈，金牛犊，金牛犊这个东西在宗教上的意义是以色列人用以代表那看不见的神明之替代物，替代物。他们相信神明是以牛犊当作坐骑的，而这些看不见的神明就坐在上面，耶和华神是看不见的，所以他们就以这种替代物的观念设立一个金牛犊，然后告知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所看不见的神就是坐在这上面的。所以呢，因着接受埃及人的观点，所以你了解了哈，因着接受埃及人的观点，以色列人所以敬拜金牛犊来取代那看不见形体的耶和华神的形象，以致他们也日渐接受其他外邦人所敬拜的神，甚至循序渐进的以别神取代那一位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所以起源在哪里？就在那一个他们接受埃及人的观点。当时设立金牛犊的是谁啊？耶罗波安是在北国，可是在更早，在摩西时代的时候是谁？亚伦。亚伦怎么会那么聪明，他就做一个金牛犊呢？那就是因为那个当时他们从埃及出来啊，他们在埃及400年，看多了所有的埃及人的神明，他们也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亚伦不过就是呢，要为了要聚拢人心，因为人心都快散了。摩西到这个西乃山上40天，他们不知道摩西发生什么事情，亚伦迫不得已就用一个概念来取代，然后自己也安慰说，反正呢，我也告诉他们，这个神是看不见的，我不过拿他的坐骑来代表吧。弟兄姐妹，这也给我们一个警告的讯息。读经在现在这一个所谓的主后2017年，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其实跟以前是不遑多比的。有时候我们也会用我们自己的概念去取代那一位神的旨意。当我们用一些东西或是用一些理由来说服自己，来响应这个世界的潮流时，你就要了解，你正在做一件不讨上帝所喜悦的事情。阿们。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教训要学，宝贵的教训就是知道你并不表示你认识。当你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而荣耀他的时候，你就要晓得自己其实是不认识神的。请你注意哦，好，认识神不是你知道他的名字，认识神不是只有知道说他关于他以前所做的事情，认识神乃是你真正把他当作神而尊荣他荣耀他时，他才是一位在对你而言的意义是非常重要非常伟大的那一位。可是如果你不认识他，就好像罗马书对我们所提醒的，对那一些外邦人不认识上帝的就有这样的话，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怎么样，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的心是一步步一步步一步步的沉沦，一步步一步步一步步的替代。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说原来认识神对我们何等重要时，我们就不会在认识神的事情上怠惰。阿们。所以我们要学习圣经的宝贵的真理，首先在于正确的认识，在于正确的途径啊。我们一起说，正确的认识在于正确的途径。生命记第四章29-33节，我们一起来。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至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当摩西在对着这些以色列人告诉他们重新来申诉上帝的诫命，他就告诉他们说，你要考察，你要考察。什么是考察呢？考察 的这个原文里头有两个层面，就是要求再加上询问。你可以看见哈，无论是要求是询问，那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主动的。你要主动去要求，你要主动去询问，才能够合得上叫做考察这个意思。而且他是说，要在能够可借用一切的资源的情况下，主动去找出真相，这是考察的原因。好像在路加福音，当路加开宗明义的对着这一位提亚非罗大人就说，虽然已经有好些人提笔作书了，已经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之前有人做，但是这个路加呢，他却说什么？他说，我还是从起头都详细考察。有人写，但他实际去参与。据所考据，他大概在巴勒斯坦那一块地区，无论是从拿撒勒或到耶路撒冷，甚至也到了这一个所谓的推罗西顿那个地方去实际走过一遍，大概2年的时间，去详细的 去询问那第一手的资料，包含了这一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所以才会有那个别的福音书里头关于这个玛利亚还有这个他的那些什么表兄还是就是那个什么伊丽莎伯还有呢撒加利亚，对，就是他的这个亲戚嘛，才有那一些额外的资料，然后呢是有别于那些其他福音书的。所以对于路加而言，他清楚的知道他要在所考察事情当中去更深的认识这位信仰。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原来上帝早就借由这一些住宿的人或者是实际考察的人，透过他们所认识的，然后呢合集成一本圣经时，我们就更加的宝贝，因为这就是上帝所给予我们这丰富的资源。阿们。所以你跟我已经拥有了这资源，是首先是圣经，它帮助我们了解以往的历史，再者呢是圣灵，因为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的里头，甚至让我们更深的去了解关于他真理的一些事。所以在约翰福音里头，耶稣说那保惠师，就是那真理的圣灵，要进入使我们得以进入真理，或是明白真理。所以感谢上帝，当我们在读圣经时有圣灵的提醒，另外呢这里还讲到说是有传道人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运用。有时候我们光读，有时候我们受圣灵引导，甚至神也差派他的仆人，如同我，如同戴牧师，或是其他在当中做教师的人，都可以让我们一同在圣经里，在神的真理里一同学习。我自己曾有过一次的这一个探访的经历，当我去探访一位跟着两位同工，然后去看望一位姐妹，这位姐妹是 这个来过教会，但是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来，所以我们就这一个就找一段时间，然后在他可允许的情况底下，哦，没有，还没有经过他允许哦，因为太久没来了，所以呢，这个以前打电话过去的时候还推脱很多理由，所以干脆我们就出击哈，就直接到他家，那然后呢就问哇，就是在他这个还好的情况底下，我们就问问他究竟为什么这段时间你怎么不来教会啊，有什么状况吗？然后后来在聊天的过程中才知道说，原来他这一阵子呢，他的丈夫把他们家仅有的一些钱哈，甚至这些钱还有一部分是向人借贷的啊，然后呢被人给诈欺骗了，被骗钱了。他们家本来经济的情况就不好，又被这个丈夫这个被又这个愚蠢的丈夫给骗钱了，所以呢他就心里面就更怄。然后我说，那在这种情况底下，那你更要到上帝来寻求啊，更要到教会里头去寻求上帝啊。我就这样跟他讲，可是他就说了，他说我以前到教会来敬拜上帝的时候，都要在我自己最好的情况底下。哎，他这样讲，我就想到说，他不是每个四礼拜都来的，他那个有时候就是会不见，然后再有时候再出现，这样子好几次。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个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以前我都是在我自认为最好的情况底下来到上帝来到教会去敬拜神，可是现在我们家发生这种情况，我的心过不去，我对我的丈夫，我这个真是生气，不能饶恕他。在这种情况底下，我怎么去教会啊？当他讲这样的事情，我就知道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他们家。好，为什么会有人欺骗他的丈夫不欺骗他？因为他以为他要把自己就是带着一个好的样子，戴着面具，然后是一个所谓的状况，好的状况来敬拜神。神不要这样子，神要的是什么呢？你是什么样，你就带着什么样的情况来到神面前。神不要你伪装你自己，因为神早就知道你内心中的情况。你有苦毒没关系，到上帝面前来，把你的苦毒完全跟上帝说。你有什么不饶恕没关系，你带到上帝的面前，你把你的原因跟上帝说。无论如何，我们都晓得神在各样事情允许我们，就是为了经历他更深的层面。所以感谢神，当我知道这个时候呢，我就告诉这位姐妹说，看样子你只有两条路可以选了。第一条路就是你继续对你的先生继续生气，然后那一些欺骗你丈夫的人就继续的恨恶下去，这是第一条路。第二条路，你就是要饶恕，照着圣经上所告诉我们，你先要饶恕。然后对他而言，他真的很难选择，因为他觉得他饶恕不下去。我就告诉他，你不是在你的情感上面等你这个理顺了以后才去做这样事，你必须在你还不能饶恕的时候，在那样的一个念头里，你决定、决意、决志，要把这个不饶恕的事情跟上帝说，然后求上帝帮助你饶恕下去。那一天我就带他就做认罪祷告，然后也请他决定是不是要饶恕。后来感谢主，他决意要饶恕之后，他整个人的心就开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圣灵，我们有传道的人在我们当中，使我们一同来认识正确的真理。所以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圣经真理是什么呢？正确的认识在于正确的途径。第二个呢，还有一个要提醒啊。好，我们要提醒什么呢？就是人要循正确的途径才能够来认识神，正确的认识神才能正确的明白神对人的心意，信不信？是不是？ 是。 对不对？ 对。 我们在当中讲台语的人多吗？哦，不多哈。OK， 有时候呢，发觉在这个教会里头，当那个人的心思在涣散的时候，喊一下 这一个通用的俗语还可以提振一下精神啊。人要循正确的途径才能够来认识神，正确的认识神才能够正确的明白神对人的心意。另外呢，只有自己真正的了解认识神的重要性，才有可能愿意担负传承认识神的重要使命。所以这是也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教训，如果我们不在这个认识神上面去琢磨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在这上面怠惰，以至于我们偏颇了我们的行为，然后不讨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在要所学的是 OK， 帮我按一下好了，这个跑出一个字我按不下去了。 OK， 好，谢谢。所以我们首先要学习的就是正确的认识在于正确的途径。第二个我们所要学习的是什么呢？来，深入的认识在于深入的相交。大声说，深入的认识在于深入的相交。在约翰福音第十章14到15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一起。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在这里所讲到的认识，他在认识的原文里头，其实跟同房这个字是一样的意思。认识的含义里面是有同房的意思的。所以在圣经描述说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那这个同房意思我们都成年人，我们都懂。但是那个表示是什么？那才是真正的认识。当亚当在认识了他的妻子夏娃以后，夏娃就怀孕了，就是说明我们想要认识神，也就是要和神之间的关系有如夫妻同房般的那样的亲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神，我们不能只是表面的认识，不能只是表面的知道，而是要深入。在这深入的过程中，我们就了解它的必要性是在于能够正确的明白神的性格，对我们的用意以及最终的目的。好像这一个约瑟，当约瑟他被这个十个哥哥出卖以后，在十几年的这一种颠簸流离，最后因为埃及法老王的一个梦，然后他有幸从监狱里被提出来，然后向这个法老能够解读这个梦，以至于他成为埃及的首相。然后呢，后来就因为这个巴勒斯坦地区闹大饥荒，所以他的十个哥哥又来到了南边的埃及要来敌粮。可是呢，这个他们来敌粮的时候，这个过程里面，在创世纪里头有很多非常精彩哈。然后后来，总而言之，这所有的这个雅各的子孙，这包含这十位哥哥和他们的眷属，全部从北边的巴勒斯坦，然后呢来到了南边的埃及，甚至为他们预备了非常肥沃的歌山地作为他们栖息的所在。可是爸爸总会过世，这一位老雅各过世以后，底下的这个十个儿子就很担心了。他们担心的是，以前爸爸在的时候，这个弟弟还会对我们有所包容，但是爸爸不在了，这个弟弟会不会这个对我们报复呢？所以他们就到了约瑟的面前，然后呢跟他致歉，甚至呢请他再一次的原谅。然后约瑟就对他讲这句话了，哭着对他们讲这些话了。来，我们起来念，请。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他很清楚的知道，如果当时十个哥哥不出卖他了，然后没有机会让他到埃及去，可能在往后的这一个大饥荒里，他们可能全家族都要灭亡了。所以他深深的知道上帝的美意是要透过他一个人的经历，然后呢能够带动整个以色列的家族安居在南边的歌山地，然后成为一个势力庞大的所在。这是约瑟所了解的。所以他明白 因为他跟神有深入的相交。不仅约瑟如此，约伯也是这样。当他一天之内这个家破人亡啊，他的所有的财产都被人夺去，要不然就是遇到天灾，甚至连他的这一个儿子女儿也是在一夕之间什么都没了。而他的妻子在那里却是在嘲讽他，他说你的神离弃你的， 你也离弃你的神吧。他就对他的妻子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啊，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过吗？所以弟兄姐妹，一个真正跟神有深入相交的人，他才能够了解到原来从神 的作为里头，才会体验到神要我们去经历这过程中所带来的改变跟功课是什么。我自己有三个小孩，最大的现在是18岁，辅仁大学一年级，最小的是小学6年级。那当这个怀最小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在我们计划外的哈。然后呢，当他一出就是说知道他有知道这个师母 的肚子里面有怀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时，我们就到了这台安医院去做产检。那第一次产检都会当然会先做这个超音波啊，当知道了已经有受孕的情况，然后就看看有没有顺利的着床，花了好长的时间，不晓得有没有一个小时，反正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结果呢，这个超音波的报告就送到这个医生那里，医生就对我们家师母讲说，找不到。然后医生说可能是在什么子宫外，所以是子宫外受孕的这种情况。那时候已经是第10周了，所以对于这样的情况其实是蛮危险的。可是那时候呢，我还没有警觉到，我被叫进去的时候，医生说你必须现在就安排住院的情况。然后呢，我们要尽快的安排手术，然后把这一个可能就是要拿掉拿掉这样的一个情况，子宫要拿掉。那之前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孩子，所以医生这样讲的情况，又说会危及到这个我们家师母的生命，而且那时候又接近过年，所以有一段蛮长时间的这个过年的假期。所以当医生说你要进到这个住到医院，然后呢我们可能隔天就要开始手术把这个问题解决，我第一个反应是好啊，这个就住院，然后就跟我太太讲说，那我们就预备就晚上就住院吧。可是我们家师母就觉得说先不要，让我静一下。虽然这个孩子的出现不是我们预期中的，甚至我们觉得怎么会这时候怀孕呢？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有很多的事工要做，那怀孕了总会有一些不太方便要做的事情，所以对这个孩子呢其实是不太欢迎的，因为在计划之外。所以当我们就是跟医生讲完之后，我们就到了这一个候诊厅那边我们就是祷告，就彼此这个确认自己彼此的意向。在我而言，我说要保护妈妈，更何况我已经有两个女儿了，所以第三个假如因为这个样的情况，因为是这一种紧急情况那没有办法也就没有办法吧。可是师母的意思是不行，这是上帝给予的。所以呢他就转而跟他的这个属灵同伴另外一位教会的师母就打电话，然后告诉他这样的情况，请他跟他一起祷告。然后呢就从这个对方的一个在祷告当中，就对方的这一个一个祷告的一种感动是说，因为我们对这个孩子的不太接纳然后呢这个孩子他也不愿意出来。当我听到的时候，我都觉得怎么会这样，不过是小小的一个受软的胚胎，难道他还情绪吗？我那时候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可能这个样子呢？可是呢当你知道讲道理不要跟那一种 那个已经没有太理性的女人讲什么道理，所以我那时候在跟她讲的时候说怎么会有这种情况时，然后呢这一个我太太就觉得说，既然有这种感动，为什么我们不照着这样的感动去做呢？所以呢我就就看着我太太的肚子，摸着我太太的肚子说，孩子，爸对不起你，然后就这样子跟他道歉。然后可是这一种心里面的那一种就很难过，你知道那一种难过是不知道，医生就已经说了，说很危急。然后之后又过了这样的一个钟头，又回到医生面前跟医生讲说，我们决定是在观察，然后等到过完年再说。医生就很严肃说，你要留意，如果发生了这一个大出血的时候，你们就赶快这个急诊送医院。哦，医生讲的话更让我压力很紧张。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就就是回到家里面，我整个心里面都是在围绕这个事情，从来祷告没有那么迫切，因为危及到另一个生命，所以就在祷告祷告。当晚上洗澡的时候还是在祷告，可是就在那个洗澡祷告，眼睛闭起来，清楚的，我跟各位讲，非常清楚的一个意象就在我眼前展现。一个意象是有一只手，一只大女的手，从我的太太的这一个就是她的肚子里头，把那个胚胎卵放置到那个妈妈的子宫内，非常清楚。我就这样子看见这个意象时，随便冲一冲就冲出去跟我太太讲说，没问题了，我看到这个意象，上帝会保守你。然后呢隔一天我们去马街以后，这一个进去，然后这个挂号，再一次的是什么，做超音波。我们也没跟他讲说前一天在台安医院所做的检查，就是这样子去超音波，然后超音波送过来，很快哦，5分钟左右就送过来之后，这个医生说没问题啦，这个胚胎已经着床在这个子宫里头了，没问题了，可以回家了。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哈利路亚，就哈利路亚。这在一天当中，我经历到上上下下的那一种情绪。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虽然经历到上下起伏的情绪，但是却深深的认识到这位神大能。阿们。如果没有经历到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真实的看见原来神是有目的的。所以我们就给我们家小孩子取名叫什么呢？叫以恩。好，以神的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以恩。好，然后呢这个孩子就渐渐长大，现在的大概有160公分。好，然后呢体型比我稍瘦一点，蛮有力的哈。所以呢他前一阵子，他两个姐姐在那里取笑他，因为一些事情取笑他的时候，他就跟他姐姐讲说，不可以取笑我，因为我是神经宝宝。后来我仔细听，什么叫神经宝宝啊？是神机宝宝。神机宝宝，对啊。他因为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到他的出生的出生过程那么的不单纯哈，是有上帝的作为，所以他一直知道说他的诞生是带出他的神给他的人生使命的，所以他不允许他的姐姐来嘲笑他，我是神经宝宝，不是，我是神机宝宝。所以他是这样的去知道说上帝有美好的作为。所以感谢主，我们与神亲密的方法首先在于你必须要接受神。如果你不接受神，你怎么能够让你跟神能够亲近呢？所以首先我们要接受神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再者呢要按照神的话来改变自己的心思言行，使自己能够想他。你越是这样子让自己去经历神，你就会发觉你的言语举止行为很像圣经里面所描述的那一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刚刚讲了，正确的认识在于正确途径，然后深入的认识在于深入的什么相交，第三个真实的认识在于真诚的行动。请你说， 真实的认识在于真诚的行动。 所以在何西阿书第六章一到三节是今天我们所念的主题经文，请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你们有没有在圣经习惯看到加言美句就划线的？ 有， 会哈、哦。对，如果你读了第一遍之后，你会把它划线；读了第二遍之后，可能用那个蜡笔再把它涂一遍，因为这些话好美哦，是不是？他这里告诉我们说，来啊，我们要来归向耶和华，而且后面还有一个应许，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遇到一些危难，也必然会重新的再一次站起来。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过两天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了。好美好美哦。可是我要告诉各位，这段话好，它其实不是好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对照了这个何西阿书第五章后半，然后第六章的第四节，你就会发觉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在这个我们和本圣经里头，它的那个标题好，就是在翻译这一本圣经的这些宣教士们，他说是劝民转而事主，劝民转而事主。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当时这一些以色列人，他们早就知道了上帝的行为模式。当你愿意的认罪，当你愿意的谦卑，这一位爱你的上帝就会饶恕你，再次接纳你。可悲的历史确实是这样。这是我在查考的时候，大卫鲍生牧师曾经说的。他说这一段圣经经文不是一群诚心对神悔改的百姓的声明，而是他们知道以色列历史中百姓面对苦难时对神该有的动作反应。他们内心并没有真正为自己罪恶的行为懊悔，不过是口中嚷嚷自欺欺人的无病呻吟。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再想想那里面 那些所谓的家园美句，那一种心里面会被充满了打击。他们知道上帝的爱，他们知道上帝的包容，但是却允许自己去欺骗上帝，也欺骗自己。他们知道上帝是在等候，可是他们却用这一种不要脸的行为，然后来告知自己，也告诉别人说，我们就可以套用这样的模式，然后来取得上帝的谅解。弟兄姐妹，我看到这样的经文，我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曾几何时，我们不也是这样吗？明明知道上帝不喜悦，明明知道上帝恨恶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罪行，但是我们却告诉自己，反正上帝会原谅我们的。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就允许自己先犯罪再说，就允许自己先做了一些不讨上帝的喜悦，反正做完之后呢，我们再来跟上帝认罪吧。神如此的叹息，主说，以法莲呐，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素善的甘露。早晨的云雾是因为太阳一出现什么都没了，看起来好像有水，但其实在那日照底下很快就什么都干净溜溜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原来认识神的相反 不是对上帝的无知，而是悖逆，拒绝听从神的吩咐时，你就知道你认识神的程度如何了。我们曾经以为我们读圣经可能读很多遍，我们曾经以为我们参加了聚会参加了很多次，可是如果我们拒绝听从而决意悖逆神时，我们跟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还糟糕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谨记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当这位好牧人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所以他把他的羊对比于他跟上帝间的认识。所以后面他继续讲，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请注意，主的羊不是那些所谓的圈起来的羊，主的羊是听从他话的羊。如果被圈起来的有一这一群羊当中，只有这个牧人说来呀，跟我走，跟他走的那才是他真实的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认识神绝对不是在哲学的层面上对他的永恒属性苦心思索，而是要在承认和接受他对我们自己的主权，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冥想，却是要求人能够忠心的遵行他所吩咐的话。阿们。来，我们一起把这一段话再来练一次，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请认识神并非在哲学层面上对他的永恒属性苦心思索，而是要承认和接受他对自己的主权，也不是什么神秘的冥想，却是要求人忠心的遵守他所吩咐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在遵行神的话语当中越来越认识神。而这样的做的好处是什么呢？首先这个你认识神了，就会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 阿们。 再来，他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所以你能够认识神，你在行事上面你不软弱，你有刚强。再来，在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说，认识施政者就是聪明，所以你也会得着这所谓的智慧聪明。在彼得后书一章二节，请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能得平安，我们也多得恩惠。然后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认识神。所以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得以认识神，我们的爱也会因着认识这位神而更多。再来，这非常重要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我们大声来念，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当中讲认识的神的重要，因为这关系到我们能不能进入到永生。最后我要告诉你，只有自己真正的了解认识神的重要性，才有可能愿意担负传承认识神的重要使命。我们在这过程中，我们可以晓得神要我们去传福音，绝对不是只是向人单单的介绍他的名字。我们要去传福音，是要先传我怎么被他所改变，而我的改变也可以成为你的这个你能够认识他的一个样板。所以传福音不是从我们的口，传福音要从我们的口，也要从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行为生命来开始起。在这我们要复习一下，认识神要把握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要有正确的途径。第二个，要能深入的相交。第三，要能真诚的遵守他的命令。 今天有一首诗歌叫做《认识你真好》，我们一起来学这首诗歌。可能对某些人而言，你正在处在家庭的一个问题当中，也许有些人你正在工作里头遇到瓶颈，或者你在人际的关系上有人成为你的仇敌，但这些事情上帝都知道，但你愿不愿意在这些事情当中去交托神呢？好像之前我讲的那一位姐妹，当有人亏欠他，他理所当然可以生气，但是上帝也要他学习的真实去面见他，而不是戴着假面具。在这个时候，我同样也要问你，虽然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魔鬼也知道，当你遇到了这些所谓的认识上帝的过程，他可能会成为你晋升认识神更深的一个途径，但是他也可能阻拦你认识神成为一个瓶颈，好不好？你知道，上帝也知道，魔鬼也知道，但你在此你就可以决定把你所遇到各样的事情交托给神，以致让神带你去经历，让你真正去认识他的旨意，让你真正认识他的属性，以及在你身上他所设立你的人生的这一个目的。我们每个人都爱祷告，无论是你开口或不开口，但我要你的是能不能诚心诚意地跟上帝说，主啊，我要认识你。请你大声说，主啊，我要认识你。我们同喊三声主啊，我们就一起开口祷告，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我们在你的面前要交托你， 主啊，我们真是知道每一个您的儿女，他们都各遇到各自的问题。主啊，虽然我们不晓得这样的问题得对于他本身而言是有带出什么样的影响性，但我们深深的知道的是，主每一个人的所遇到的情况，每一个人现在的光景，你都知晓。主啊，你认识我们比谁认识我们更深。主，你知道我们比任何人所知道我们的更彻底。主，但我们对你的认识有限。主，我们祈求你，在我们所经历的各样事情，我们祈求你陪伴我们，引导我们而行。以致我们在所做所行的各样事，主啊，我们寻求你的话，我们愿意听从你的言语，以致我们可以如同这诗歌一样，像小鸟般的雀跃，感谢于你在这当中的带领。主啊，我们为着青年公园进行会的每一个肢体来祷告，求你来引导，使他们在他们的人生的途径中，每一步都滴满主你同在的脂油。主啊，您来引导，使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他们有生命的见证，他们可以欣喜的跟他们周围的人，跟他们的亲人，未信主的亲人，未信主的朋友，未信主的社区的居民，来向他们见证我的神何等的慈爱，我的神是何等的可靠。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来引领，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